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节气，月令72候集解曰：十月中，雪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词。小雪的到来往往预示着严冬的深入，片片飘落的曼妙雪花也蕴含着人们对耐力的考验，扛得住寒气的逼人才能在生活里稳步前行。小雪三候，一候红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虽然今年的小雪并不会下雪，但是约上三五好友，在寒冬将至之前共饮一杯酒，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活情趣。这也让我想到了白居易的那首诗《问刘十九》，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人生惬意之事莫过于此。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直播之前我们听听您对旅游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应该说呢，这个上午咱们说了这个整个中国的天气，那么中午呢咱们重点说说这个国外的天气。从这个中纬度地区来讲呢，现在已经入冬了，那么中低纬度呢现在也是深秋季节，按整体来讲天气呢大部分地方都是不错的。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欧洲。欧洲呢，从降水方面，明天呢，欧洲的降水大部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后天呢，向东向北调整到西欧和这个，亚平宁半岛一带。具体来看呢，明天的降水呢，整体比较弱，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是小雨的降水，后天呢，法国东南部、瑞士东南部还有意大利北部有重要大雨，局地呢还会出现降雪。那么气温呢？是这个西欧啊，上空是气旋的影响，那么在法国西部啊，英国爱尔兰一带气温呢将持续走低，最低气温呢还就是都在冰点以下。明天呢气温就是气旋呢基本上就是逐渐入海，这一带的气温呢略有上升，英国南部、法国西北部明后两天啊最高气温将回升到10度上下，这个最低气温呢也会在冰点以上。 即便是这样呢，也是这个和这个常年同期相比呢，还是略低一些。 嗯， 在美国来讲呢，是今明两天受东移的短波槽影响，西海岸的加州啊将迎来一次这个雨雪天气，后天呢加州北部还会持续有小到中雨。这个具体来看呢，就是加州中部啊北部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雨夹雪，后天呢雨区逐渐的东移，加州的降水啊逐渐减弱，不过呢再减弱也还会存在小到中雨，局部呢还有雨夹雪。未来呢降水将转移到美国的中西部一带，而且呢伴有短波槽的东移啊，这一带的这个降水啊自西向东就会到来，到了后天美国中部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就在5度上下，总体来看的话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在亚洲呢是这样，印度半岛南部有一个低压扰动正在发展加强，受其影响呢明后两天印度半岛南部以及斯里兰卡将有持续的降水，不过呢降水强度并不是很强，只是一个小到中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南海岸热带低压中心呢今天早晨位于越南胡志明市偏东方向126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以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越南南部沿海靠近，强度呢也是缓慢的加强的，并可能在24小时之内加强为台风。那么受其影响，那么25号、26号呢将这个台风啊将登陆越南南部，明后两天呢越南沿海一带将迎来降水，特别是后天在台风北部由于东北风的逐渐加强，越南中东部沿海呢将有大到暴雨出现。总体来看的话呢，即便是有剧烈天气也是局部的，应该说呢这种天气对大家的旅游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达人订阅号，今天我们要听听达人的故事。我在这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个消息。前一段时间袁一应该跟我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泰国的这个签证费的一些变化的消息。 也说了，就是免和不免，这是随时的事儿。 其实后来这么一琢磨，它当中有一些关键词，你如果能够分得清楚的话，它还是有些区别的。 是， 一开始我们在说，它有一个意向是说，为了扩大游客的入境量，它会做这个签证费的免除的工作。 对， 这个工作呢，在半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听到消息变化了很多次。 是， 到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应该是在上一周开始吧，我没记错的话，18号开始的吧。泰国是对这个落地签证费是免除，对中国在内的大概几十个国家吧。这样的话呢，在泰国入境的时候，落地签这个落地签的签证费是免的。 对，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在泰国使馆来申请的签证的时候，这个签证费是不免的。 你先听明白了吧？ 明白。 原来我们一直在弄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老在想是不是所有的签证费都是免掉的，不是这样的啊， 只是落地签证一部分。 对，落地签证一部分免了之后呢，大家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一个障碍，就是到了泰国机场落地之后，如果再去排队去落地签的话， 嗯， 这个时间会延长。 一旦免除了这个对落地签的签证费，就会出现这 样的问题。因为我听到了好多这个人在抱怨这个事情啊，好多朋友在回来之后说到这样的事情。那么最新的消息又来了。 嗯， 来，我们看一下泰国这个标题特别好，叫泰国终于放大招了啊！现在泰国是终于开始了电子落地签的开放政策。 嗯， 电子落地签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前咱们落地签你必须要到了泰国机场之后，在那儿排队，才一道一道的手续才要过。 对， 那么提前的电子落地签就是你在家里面先把这电子落地签先申请了。 嗯哼， 到那儿之后，它省去了很多麻烦。 嗯， 排队的一个效率会提高。 其实同样也是免费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节省了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出行，你想如果你让家里的老人出行，他不是特别善于跟人交流， 明白这个过程的话， 那么你在家里提前帮他完成了电子落地签的申请，他到了那儿之后只需要过关就可以。 嗯， 这个消息说起来呢，真的让我们在这半年之内对泰国啊提起的次数是比较多， 是 老说他的签证啊落地签证费啊。 对， 现在一看电子落地签终于开放。 我们先来问问今天这位达人去到泰国入境的时候是采用的什么样的方式，省没省这420块钱？ 先说一下，回答一下问题，那个有是什么样的方式入境泰国的？ 对， 我是在北京申请好的， 使馆申请的 啊。对 啊，明白了。 了 对，因为 最传统的方式， 最传统的方式，因为这个在目的地最节省时间。旅行里边最高的、最昂贵的就是时间。 嗯， 如果出去以后花的时间，那是最贵的。 嗯。 所以呢，有什么事情在家里办好了， 嗯， 出去，就要求顺利， 嗯 啊，所以我是这种理念， 拿钱买的都不贵，是这意思，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是吧？我们可以做到的， 更安心一些。 对 对对对。 好，我们欢迎一下刚才说话的谭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欢迎谭怀宇来到今天节目里，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刚才一看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谭怀宇刚好带来的是泰国的信息， 是 对。 泰国这些年当中，中国游客实在给的支持太大了，所以呢，泰国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为中国游客开通更多的便利的一些通道。 是 是 我们知道它的机场什么中国的 VIP 啊，是吧？啊， 对。 但是呢，也知道在今年以来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旅行游的事件影响到了泰国，对于中国游客的吸引度。 嗯、对对对，这个不言而喻啊、 嗯， 就是说现在就各种事件都可能发生， 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对 对 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难免的有一些状况会发生。 对， 而且泰国特殊，泰国呢是一个门槛特低的国家， 嗯， 它的幸福指数又特高，满意度又特高， 嗯、 然后呢感觉去那儿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嗯， 然后呢气候就不用说，就是说咱们这是一 太好了，今天是小雪节气了，泰国那边绝对啊， 对， 不会感觉到寒冷， 哎呀，可舒服了， 是， 就有一种花小钱可以办大事儿或者享受更多旅游的这种体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袁一他去过一次，回来之后他那个感受就是，你知道他。那个小钱哈、啊、花的那个爽， 那叫一个爽，对，不用讲价。 对对对对对，这个反正他那个地方还是很亲民的，然后那个各种消费都挺低的， 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他的旅游的这个服务的水平其实还是居于中上， 中上中上，它是一个旅游业非常重的一个发达的国家啊， 所以我们在第一保障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我们指的是就是团队出行啊、 嗯、 那么选择正规的酒店住宿、 嗯、 啊，可能在泰国这样的国家旅行的时候会给大家有更多的保障，另外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对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泰国的这么多的信息， 嗯， 来跟怀宇请教一下刚刚出行的泰国的新鲜经验。 是 这个、泰国这个地方你刚刚说了，你说它特殊，它又那么近啊， 对对， 那么方便， 是， 所以中国游客对它的这个能够讲过的自己的泰国旅行故事丰富极了， 丰富极了，谁没去过泰国呀？ 原因回来就那一趟，讲了无数次， 是吧？ 每次我提起来就是还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 是， 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那儿学会了潜水， 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因为你从那儿开始你就会在水里飞了、 哎、 海里飞了， 可以潜入深处了、 嗯、对，你可以背着一个氧气瓶，然后呢直接跟鱼在一起，你可以就是那是另外一个环境， 可不嘛，现在他的那个证书都裱起来的是吧 可能都找不着了。 啊不不，那个他有一个卡， 是 那还得必须得带的。 说起这样的一些泰国的经验呢，怀宇说他这一次呢有很多不同啊， 很多不同， 不同于咱们普通的在泰国可能那么几天的短短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旅行。我知道怀宇在境外旅行的时候其实有好多主题，我们经常会说他在英国啊、意大利啊，你看博物馆 啊世界遗产啊， 对对对 啊，他会去比如说咱们东方很多的地方会有石窟啊， 啊对对对对，这都是我的主题。 但是这次呢他说他要另辟蹊径，他要跟大家说说他在那儿不同的旅游的一个概念。 对，这次泰国嘛，休个假是吧， 他有休假的时候 慢生活 慢生活，其实他那儿也挺慢的，他那个车开的好慢。然后比如说呢，我在那儿一个人嘛，就是所有这个事情全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下去了，你就再就见着中国人就少了。但是我发现这次我发现泰国人有30%-50%会讲英语。 哦，可以， 这个是一个，这是一特别有用的信息啊。那个就是说人跟人得交流，如果没有语言交流，光靠比划和眼神这是不可以的。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就是凡是以旅游业为支柱的，就是面向全世界的这种旅游大国，在英语交流这方面应该都还不错。 对对，因为它还是发展，它需要有这个 赚钱嘛，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刚需。 另外呢它这个教育比较好，我在那儿感觉到了强烈的日本范儿。 哦， 特别像，只不过就是 鞠躬吗？ 不是，他那个比如说， 还得双手合十， 对对对， 他双手合十是敬语，萨瓦迪卡是见面说，然后还说啊，对对， 一直说 啊，对对，他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敬的关系，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说，我就觉得特别像，然后学生穿的学生服也特别像。从这点上也是。 他去说那个学生的服装，就想起了去年那个天才枪手。 哎，对，里面写 是，所以我就说，因为一个人下去走，什么景都能见到。然后那个就 说一个人下去走的时候，我老觉得你是下乡了， 下乡了，是下乡了。有的到那小城镇、小城市，我觉得那小城镇有10,000人吗？有我们小区大吗？根本就没有，所以人特别少。但 真是， 但是那个走到那儿一看，学生什么样啊？就是学校什么样？这回我都看见了，那学校那样绝对是让人吃惊的，一个中学学校的停车场停满了摩托车。 哦哦，泰国特 点，跟电影里面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啊、对对，所以呢，比如说你看电影里，你说我电影里看到，但是在我眼前这就是触目惊心啊，特别干净，因为它那没什么粉尘嘛，它不热嘛，然后呢车都特别干净，这整个一个停车场全是。但是这个国制度不同嘛，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这个年龄上中学年龄，你是不能开摩托， 对， 不能开摩托，在那儿这是一个交通工具， 它就是普通交通工具， 其实就是小突突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起码是我觉得是100毫升以上的。 我以为你说450的 啊，450那就是说他带个人什么都挺好的。然后呢，他的放学呢也城市里头是有人接的，如果要是不在城市里头，放学是就自己放学就完了。 你没有看到那种他们也有大的校车什么的没有？这种 啊，也有，但是那个 可能在年龄更小的更适合一些，是吧？ 我看到我刚才所说的这就是中学啊，就是校车小学我倒见过啊，对对，但是他还是比较亲民的。他这亲民什么体现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这个公交车有好多好多种哈，比如说咱们说突突车，咱们都知道哈，还有一种呢，就是老说那我以前没坐过，这次就使劲就是坐了好多次。就是在外头可以挂着那种，然后里边呢上头有一顶，然后呢两边是都是杆儿、然后那个就是有点 就是像前面那个观光车一样， 特透风 光光车， 特透风。然后呢驾驶楼是驾驶楼，我就当时纳闷，就是下车以后或者是这个怎么收钱啊，就是每下一个人绕的钱呢给他钱，然后呢这个钱呢是定下来的，一般来说是20铢。 人在后头，您刚才是说人在后头怎么待着？ 还要去？ 要你愿意坐里头也行，但里头就是两排对着坐，对着坐， 对 着坐呢， 就是电动车的感觉。电动车里面也是这么坐的。 哦、对对对， 然后呢，对着坐最多能坐12个人。 过去的公交车， 最12个人，剩下都在外头挂着，因为那车，他愿意挂着拉风了、 啊。挂得住吗？ 挂得住， 凉快了主要是。 对对，而且他那车开不太快，就是风快。然后那个，我这次明白了，就是谁想下。就怎么就能立刻下了？它里头有按键， 按一下司机就知道 啊。对，就跟咱们那公交车上就是那个按键一样，比如咱们没使嘛。然后呢，在国外的公交车不都是到哪儿 按 一 下 啊？按一下就行了， 他就知道在这儿要停下车， 下去就绕的钱呢，给他20铢。 你知道这个有条件的是按一下， 对， 没条件在泰国乡下或者在那个特别的偏远的地方，我还听说过一种，我看书里边这个 书里说的， 他就人家写游记写的，你喊。你跟那司机喊， 我以为是用脚刹呢。 他有一种语言，司机就明白啊，他不用喊说司机停车，你就喊其中那么几个字， 砸窗户，咚咚咚， 然后他立刻他就知道停一下，停一下，你等下去，然后再上来一个。 我倒没见过那个，反正是招手就停啊，就是这种车。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大巴，大巴呢分就是公交车分两种，一种是有空调的，那必须得关门；那没空调的呢，那门永远开着。就是也没听说谁掉下去过。这人进化到现在这种程度，他有能力自己不从那边 掉下去， 不 伸手脚尖。 对，你不必要过分的担忧顾虑。所以呢，这是一种，就是说到这程度了，再高的吗？还有，就是我坐那长途大巴，就是咱们现在坐长大巴，你上去就完了吧？那个长途大巴上去以后，他给你发水、发吃的。这绝对是高级的， 这有点像咱们以前坐那个 像高铁 高速的， 然后那个 长途高速， 对，长途高速大巴， 它这个长途高这个高速上头，这个大巴上头有车的那个速度，开多少？ 那不是跟高铁真很像？ 人家也开90迈，也开90公里，挺快。 你说90公里是吧？ 啊，对，1小时也挺快的。然后上来发吃的，那个舒适度你就不用说。所以呢，这一切呢，就是它什么车都有。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来说，就是特别可爱的，就是这里头，它这个人和人的关系呢，它比较就是密切一点嘛。也就是说，打一比方，就是说谁掉下去，不可能掉下去，旁边的人得拉你一把。是吧？所以那车顶上，比如说火车顶上，坐着人要掉下去，像印度那个，没听说谁掉下去摔死的一大堆的，因为你上去的时候，那不认你是你的人已经把你拉上去了，你自己爬不上去。所以呢，都是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们都得搭把手， 搭把手。然后呢，他人和人之间他有这种传统，我帮你一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泰国的火车我也坐了一下，刚才看那地图好长啊，那火车开的 泰国是一个从北往南啊，是一狭 长 的， 长 天 的， 对，特别长，那个海岸线巨长，然后就是一系就是地峡嘛，咱们管那叫地峡嘛。 所以您是从北边往南边坐了一回火车是吧？ 对，坐了一回火车，然后那火车啊，就是我坐了好那点距离，要咱们说没多少，高铁根本就不是数的那个。 但是他那儿呢， 15个小时 啊。 大概您知道有多远吗？ 没多远，1000多公里， 坐 15个小时，你想想那开的有多慢？ 就是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我跟你说，这么说啊，咱们在高铁开通之前，其实当时那个晚上坐卧铺什么那个。 啊，对 ，Z 字头的啊 ，Z 字头 ，Z 字头 ，Z 字头都比那个稍快一点。 对 啊，对 对 对， 11、12小时就到。 对对对， 他这关键是什么呀？我一上车，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开这么慢。他不开的时候比开的时候时间长。 啊，老停。 老停，然后呢，老停，然后那车门真的老不关，就没关过。 因为老停， 火车门真没关过。 因为老停嘛。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坐了一软卧包厢，人那软卧包厢同样的车门开着。然后软卧包厢里头不是，放那个冷气嘛？哎呦，这冷哦， 冻的， 他给我冻的。然后我就管他们要那个 东南亚都这样， 大那个、那个大就是那个大浴巾啊，大浴巾那种， 有军大衣嘛，来一个。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就是能够给人更多的美好的是，我们更喜欢他的人，是吧？一块土地上主要是人好，我们才爱他。 说得好，这个咱们是从交通工具讲起啊，说着说着就说这些交通工具上的人。 对， 从这人，那么说说泰国，你看这回怀宇去了之后遇到的那些人， 好多人，就是每天就打交道的就是人嘛。 那首先说，您在泰国待了的这回时间不算是非常长，但是呢，待的地方我看还是比较多，那个打点的地方比较多 啊。对对对， 地图上， 对对对 啊， 这选的地方 您算了吗？大概有多少个城市或者多少地区？ 我算。我这人还是有我那个范儿嘛，我这一趟走了一圈说是度假去的，实际上还是想 还带着工作的、 对，还是想学点文化去 啊、 哦、我去了他的七个时代的代表性建筑 啊、哦、 所以就是去那么老远，就因为那地方有一组建筑。 咱们通常看那个去泰国旅行、如果咱们也画地图的话啊，也在地图上标记的话，一般就是可能哎两三个点儿， 对对对、 啊、直接就回去了。 华语是框了一个圈，然后又从南到北走了一圈， 那个好像方向我们觉得都是反的，怎么走，怎么变就怎么走的。其实你是有主题去走 啊，对对，但是我去的时候这主题不明确，因为我拿这张地图是中国出的泰国地图， 啊、 它上面 中文的嘛， 中文的，然后呢，它上头会有就是会有错误、 嗯， 然后我到那之后呢，首先。哎呀，说不说博物馆，还说一句吧，就到那儿看看一眼博物馆，到底人家怎么，就是国家博物馆是怎么解释它的历史的。 嗯， 看完了以后，哎，大概明白了，但是是个粗的、模糊的。我想，我有没有能力？我只有22天，我有没有能力去它的历史上的七个时代？ 啊、 然后呢，就走着看吧，走着看吧。但是呢，就是、 所以你的规划在旅途当中形成的 啊？对对对，然后旅途当中怎么形成，就得跟人打交道。 对， 就得问人，问专业的人。好在我在第三站的时候就找着了 information， 就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咨询处、 嗯、 旅游咨询处，有好几个地方人说这个不对啊，你这地图上画的不对，你那个应该是那样的。 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好好听听怀宇讲这泰国的人啊，跟他打交道的人怎么来跟你交流，怎么帮助到你，你又是怎么感受到他们那个生活的气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生活节奏特别慢， 慢，很慢、嗯。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彩蛋，真的是一颗蛋。 嗯、 对对对。 今天上节目之前，华语送给我一个礼物、 嗯， 非常惊讶，是一颗粉色的蛋。 嗯。 所以这颗彩蛋一会儿也要在下半段节目里面让华语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到底。 彩蛋就是出字幕的时候哈、啊。 真的是一颗蛋的彩蛋。 好。 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让我放一个假，什么都不想，享受突如其来的浪漫。失去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有你永远在我身旁。简单单无价的快乐，其他问题待明天再说。 11月26日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日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以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

固化的印象， 对对对， 那就是 标签化什么的那种那个，但是实际生活完全不是这样，实际生活就是我突然发现泰国人讲能讲英语的特别多，有30%到50%，于是呢如果有这么多人讲英语的话，您坐公交车根本就没关系， 没什么困难、 啊、没困难，而且在曼谷可以达到公交车倒车这种水平都能， 哇，这根本就是本土人、啊、 他们那倒车了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种能力，这个特别，它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看他怎么卖票，然后呢，他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哎， 他们那 个 公交车那个售票员也是处在咱们那个中门那个位置吗？ 他那个挺随便的，他实际上他是上下车，有的时候俩门，有时候就一个门。那个他那个售票员的手里拿的不是一包。他拿着是一根，就是像一根棍儿似的，金属棍儿似的。但是金属棍儿呢，打开了以后，里头分几个槽、 嗯、 每个槽里头是一个面值的硬币。 嗯， 所以它合上之后，所以合上之后、 哦、 那些东西不混、 啊。 所以打开之后呢，里头还有几卷票，票它是撕的。 嗯、 哪个东西拿出来合上以后有一缝。就撕下来， 就跟透明胶带那感觉一样。 对对，那个很整齐，然后还在哪儿再给你撕一下，就是代表这个在哪儿。然后那个关键是，比如说我这个没不是那儿的人，我就得跟他说一句，我说到那儿您提醒一下我， 叫我一声啊。 这种托付他绝对能完成，他不会说 忘了 、啊，或者怎么着跟你交流不了。一般都能交流得了。 这个要说啊，就是得表扬一下，就是我没有坐特别多的公交车，但是我坐的这一趟在长安街上这一趟、 啊、 你比方说坐一路 啊， 你比方说坐更远的，我从四惠坐的公交车，那这个公交车上的咱们的售票员真的这个记忆力特别棒， 他们这点真的特棒。 你要说你那个让你叫一下我，他真能记住， 他也不会搞混。 我坐那人旁边我都会忘了、 嗯、 但是他确实能、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他那车嘛，首先呢就是咱们认为这好，这什么年代车呀、啊、就是怎么都开着，都没有空调的时候全是窗户全是开着的，门也一直就开着不关，我还特意把那前门后门都给照下来，我说这人家怎么就没掉下去过。当然人进化成现在这样，他有这能力不掉下去所以就是你坐哪儿他就记得你了， 嗯， 所以售票员给你留下印象还是挺深的、 啊、挺深刻。因为这个、嗯、 他们有制服吗？ 有制服，对，他有那个 短袖的， 不是，他空调的叫长袖， 空调长袖、 啊啊、 要是热他就肯定没办法、 啊、对。所以那个每次到站的时候坐那空调车一打个呼一股热流进来，然后一关上 他们会，他们制服会戴帽子吗？ 不，没有帽子， 没有帽子、 啊、也就是个西服式的制服、 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起这个卖票这特别逗。 我跟你说 是个广告， 真的，我小时候的梦想就长大了以后当公交车售票员、 哎、为什么女孩都有这梦想呢、哎、 反正我是因为觉得那个老撕那个票特别好玩，我回家还老拿夹着一打纸，然后就不停的撕， 对对对， 特好玩。你一听这个，我一听您这管儿这个， 我到时候一定得把 这 照片给你。 要是中国是有这管儿的话，他早就 成为了公交车售票员。 那管儿有多粗啊？就是手握不过来， 手握不过 来那么粗，因为它里头是钱嘛、啊、 对。 然后呢，那个中指那别着一摞20铢，这是纸币嘛？ 哦，一个手拿这么多东西 啊？对，但是他那个人家老售票员的有能力啊，对对对，在这晃。然后那个就是公交车打车什么样啊？这个车就特美好、 嗯， 粉红色的车， 哎呦， 粉红色的出租车。 不是您这趟是粉红色的回忆吧？ 啊，对，粉红色回忆。然后粉红色出租车上去以后呢，因为我在那儿打车并不多呀，那个实际上在那儿泰国你就别跟他砍价， 嗯、 你上去以后就打表， 嗯， 这就。他没什么蒙你的，你要一说砍价就完了。如果你要是在曼谷，你要是跟突突车砍价，这哎呦，他就跟你说这远着呢，得管你要好多钱。 这好像在东南亚、南亚都会遇到这样的。 对对对，你就是有这种经验了以后，你该打一车， 直接打表 啊，打表完了上完了以后，他一看我是一中国人。 嗯， 他给我放邓丽君的歌， 哦， 他们喜欢，对， 放《甜蜜蜜》， 嗯， 哎呦，他喜欢那个。然后 我上去泰国，他们年轻的司机还听邓紫棋、 嗯、啊，邓紫棋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是吧？ 好， 然后呢，放那个，就是有的词儿，那个说不通了、 嗯， 人家拿手机出来，拿一翻译软件、 啊、 对着我， 哇，先进 啊，特先进。然后呢，不光这一次，后来还用过呢，是他拿出来的。 嗯， 哎，我觉得这个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出去订房，您不用着急，因为泰国如果要是反季节的话，人没见过这么多人，就是永远有房。然后您就是什么什么哪个 APP 啊，得装一个，然后呢一找，这周围离你多远，价钱多少。要稍微大点的城市全都行，吃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叫大众点评嘛，然后呢你只要看星高 覆盖全世界， 覆盖全世界了。就是当吃的达人和住的达人都没了以后，剩下的是您自己，您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旅行，就要什么样的旅行，而不是旅游。 我们来说说您在旅行当中的碰到的这些人啊，刚才说这个售票员，说出租司机， 对， 这个呢是必不可少的。你旅途当中你有交通工具得使用， 对对 对， 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一个 路人是吧， 陌生的环境里面，你一定会遇到你要去找 人 也好， 拜托 人 家的事情 啊，找地方也好，你这些事情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呢？有些事情你分到哪儿了？就是说泰国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他民这个人民比较淳朴。因为我这次真是下去了，下了乡了。然后那个到那儿以后，也有那些就是可能在大巴车站他能说英语，上了车以后就不能说了。但是在大巴车站我 说的是就是不是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人上了车以后就不能说英语了，是说 换 在车站上的人和车上的人。 对，我这个缩略语是那个对，应该说的更多一点。然后等到上车以后，他这个售票员他会记得你到哪儿。但是我在车下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到这城市，然后人就问我你到这城市干嘛呀，然后我说我旁边有一古迹，那古迹我要去那儿，然后说不对，你去那儿不对，你得去这儿，这中间近一个半小时呢。 就是说你找的路是错的， 我这按着那个地图，按着中文地图， 但是他们觉得你是错的， 对， 他们觉得他们一下就确定了，你得在这儿下。而且呢就是他那种诚信，首先我已经接受了，我肯定是在那儿下了，但是那点是什么我根本就不管。 是他先搭你的话，问你要 他先搭我的话， 然后他又告诉你的这个路线是错了。 不对， 哎，这有意思啊， 自动纠错功能。 对，所以呢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信任，就是比如说在有些地方你说你小心，你不要把你的泄露给别人。 对， 但是在我这趟旅行中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就是刚才说了这个跟他们说明白以后，我就没到那地方，与提前准备地方我就没到，然后呢在半道就下了，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我就下车了。可是当时我跟人说完了以后，那是站里的人，上车这司机呢就会说一点点英语。然后呢我还提醒他，我说我要到这儿，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说要到，他就跟我说知道了。等到快到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呢他跟我说那个泰文的时候，我隔壁那个对面那行座里头那人正好是在那儿下，然后他说我也在那儿下，然后这么着他就那个售票员就明白了，说你带着他，就等于把 你 托付给他了， 把你转给了下一位。 然后呢这是第一次，然后等到快到了的时候他就把我给叫起，他说快到了，因为天快黑了嘛，然后那个人在我前面，然后我就感觉着他在说，就是说你带着他。然后等我们俩人下车以后，我一想好，要我自己我根本就不会到这儿来，这是一车站，不是汽车总站。然后到那之后呢，那个带我下来的人，接受托付的人就说咱们在这等着，我也不知道等公交车还是等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时候会有车，我知道到这个地方我可以信任别人，所以呢我就等着。这么着呢在这就坐着好几个人，旁边一小孩呢看我这样子，一看双肩背照相机拉杆箱，就这三样东西嘛，一看我是外国人，他上中学大概是，他会说英语，他说你想到哪儿去啊？然后我说我 到，他又主动 跟我说啊，然后呢他就， 其实他们就是 他就翻， 容易主动跟陌生人打招呼啊。 对 他翻手机，他说这个地方那个是这地方，你到这儿干嘛去？我说我得到那儿找。 他们通常就问的这个 你干嘛去？我这回答 你到那儿去，你到那儿干嘛去？ 我说我今天晚上到那儿，我得找一个住的地方。我说我这个大概有一个粗略的有一个住哪儿我知道，然后我 他就然后人家就挺那什么的，就在旁边坐着，一会儿来一辆车，一辆那个银色的小轿车，这小伙子上去了，上去完了车没走，我估计他就因为他在副驾驶，他就跟那驾驶员说咱们是不是把他带上，然后小伙子下来了，用英语跟我说，说我们把你送过去吧。哦，我说这个不用了，我就他指我去就行了。但我没想到指我去这人也是一辆车过来接的 啊、哦， 只不过是那辆车是接他的，顺便把我带过去。然后上完了以后，上了第二辆车，第一辆车我没去嘛，然后银色小轿车我没坐，来了一辆皮卡。嗯，然后我就把我那箱子扔后边了，然后我们就跟他坐 你跟下一位要帮你的， 就是还是车上、那个、 是就是那一辆走了，下一位帮你 是一个黑色的车， 带 上我之后呢，我就百度地图，我说我要去这儿，然后他就跟我那个一边走一边说，他有会说一些英语，然后呢百度地图是汉语。向左转是向右转，他听着特别高兴。 对啊， 对他听着特别高兴，我就给他翻译，我说向左转向左转。